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早安京津冀，我是王哥， 我是舒润。今天是2021年12月15号星期三。 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6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5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8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0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8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0摄氏度。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莲花池东路汇成门桥西向东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今天是周三，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2和7，请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疫情方面，北京新版影院疫情防控指引发布。 京津冀三地热点方面，北京、京津冀将联手打造自驾驿站。 天津 LNG 船舶优先进港，保障冬季天然气供应。 河北方面，雄安新区启动区首条主干道路全线贯通。 国内新能源汽车保险专属条款今天发布，电池、自燃等纳入保障范围。 国际电讯方面消息，奥密克戎渐成主流，欧洲多国加强防控。 空袭炸死平民无人被追责，阿富汗家属怒斥美国。 文体方面消息，百城千校华冬奥滑冰雪化健康实践体验活动在北京召开。 2022年公园游览年票今天起发售。 冬奥的脚步提速篇今天请听第13集。冬奥气象保障现已全面就绪，预报精准度可达分钟级、百米级。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全面报道阶段性成就。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 节目开始，先来关注疫情。日前，北京市电影局制定，市疾控中心发布了新版《北京市电影放映场所疫情防控指引》。电影放映场所要加大排片的时间间隔，延长场间休息时间，不同影厅错时排场，避免进出场发生观众聚集。 同时，影院应自主或联合物业单位设立隔离观察间，发现疑似或确诊病例，要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疫情期间，尽量减少举办非放映活动，中高风险地区的影院原则上一律暂停放映。 再来关注天津。昨天，天津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再发重要提醒，我国外防输入、内防反弹仍然面临较大压力，推进新冠病毒疫苗接种，保持社交距离和规范佩戴口罩，仍是防控疫情行之有效的措施，特别是接种加强针刻不容缓。 12月13号，天津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公布消息称，天津市疾控中心对12月9号天津市境外输入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呼吸道标本进行新冠病毒全基因组测序和序列分析，并经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复核，确认检出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目前，天津正处于大力推进加强免疫的新阶段，为完成全程接种的人群接种加强针。 疫苗是有效的防控屏障。近日，天津和平区新兴街新兴北里社区和共建单位卫健部门一起想办法，让疫苗跑起来，方便老人接种。来听天津广播电视台的报道。 杨奶奶今年86岁了，老人想接种新冠肺炎疫苗，可腿脚不太利索，外出得有人陪。年底了，子女们也都挺忙。杨奶奶的家庭签约医生刘颖上门来的时候，老人也跟她说了这事儿。刘大夫就说了，可以提供上门接种的服务。 对他的疾病啊， 都比较了解，也比较信任我们。 太好了，你叫家了，那心里踏实多。 最近，新兴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派出了13支流动接种队，每队由4人组成，有社区工作人员，有家庭签约医生，有专门负责接种的，还有保障医生。老人们说，这样的组合让他们安心。 没事儿啊，挺好的啊，多喝水啊。 这回省事儿啊，我挺感谢的。 而一些老人能自己去接种，可又担心来回跑道受凉了。社区干部又协调共建单位找车，拉着老人们去接种点。 想为社区的群众，为咱们的疫苗接种工作发挥我们的作用。 十几分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到了。 谢谢谢谢。 老人们走的是专门开辟的绿色通道，不用排队，还有医护人员帮他们填写信息、扫码登记。 要不这么冷，我们得蹬着三轮来，走不了这么远，感到非常方便。 就是打到哪儿需要到哪儿，我们就服务到哪儿。 广州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陈斌14号下午在广州市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通报，一名入境人员外市集中隔离期间返满穗后，在居家隔离期间例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广州市疾控中心对该病例的鼻拭子进行新冠病毒全基因组测序和序列分析，经省市疾控中心复核，报国家疾控中心确认，检出新冠病毒为奥密克戎变异株。 鉴于目前广东东莞市疫情形势，为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定于12月15号对东莞全市常住人口、来东莞人员开展全员核酸检测，坚持应检尽检，不漏一户，不落一人，请广大市民群众积极配合，提前使用月核酸小程序录入身份信息，生成葵花码，听从所在村社区的安排，前往镇街园区公布的核酸采样检测点，按照工作人员指引完成采样工作。 据广东省医疗保障局14号通报，今天起，广东省公立医疗机构进一步降低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费用。新冠病毒核酸单样检测总费用每人份最高不超过40元。 广东省医疗保障局表示，这个价格为最高政府指导价，公立医疗机构不得上浮，但可根据自身情况下浮调整，下浮幅度不限，非公立医疗机构和第三方检测机构参照执行。此外，单纯进行核酸检测的无需挂号，不收取门诊诊查费。 昨天下午，浙江宁波市举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通报疫情的最新情况。自12月6号以来，截至14号下午4点，宁波市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55例。截至14号下午4点，下午3点，宁波市累计排查密接人员3301人，次密接人员4971人，一般接触者103395人，均已落实管控措施。 昨晚，浙江省绍兴市召开第17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介绍疫情防控最新进展。会上通报，截至昨天晚上8点，浙江绍兴市累计发现确诊病例171例，无症状感染者1例。从分布情况上来看，上虞区确诊病例168例，无症状感染者1例；越城区确诊病例3例。 昨天下午，内蒙古满洲里市召开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通报最新疫情。会上通报，12月4号0点到14点，满洲里新增2例确诊病例，本轮疫情累计541例确诊病例。第三次重点人群核酸检测正在有序推进，核酸检测结果待出。 再来关注香港，香港特区政府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昨天公布，截至当天0时，香港新增5例输入性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及确认1例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毒株病例。香港至今共录得8例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毒株例，目前香港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到了12495例。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三地热点，先来关注天气。衡水市气象台昨晚10点18分发布大雾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昨天后半夜到今天早晨，衡水各区县将受大雾天气影响，部分地区能见度不足500米，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 再来关注一组三地交通方面的消息。京津冀三地将联手建设自驾驿站，为自驾游客在京津冀区域内停车、休息、餐饮、住宿、补给等提供服务，为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京津冀三地文旅及市场监管部门共同组织制定自驾驿站服务规范征求意见稿。这一规范日前在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网站征求意见。 征求意见稿提出，三地将建起信息服务平台，为公众提供自驾驿站的位置、住宿等信息查询、咨询和预订服务。信息服务平台应包括驿站的分布地图、驿站介绍、位置导航、安全救援、周边自驾旅游线路、加油站、旅游景区点、餐饮、住宿和购物点等查询服务，并提供预订、咨询、投诉等信息。 记者昨天从北京市发改委了解到，近日北京市发改委批复福寿岭公交中心站项目建议书，待可行性研究报告，2023年底建成后将满足地铁一号线福寿岭站启用后的交通接驳需求。 福寿岭公交中心站项目位于石景山区刘娘府西路与三府路路口西南角，总用地面积约 2.3 公顷，总建筑面积超过7000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乘客候车设施、保养车间、公交驻车场、业务用房等，同步建设便民服务、厂区道路、红线外市政等配套设施。 项目周边有轨道交通一号线、六号线以及 S1 线等，项目建成后将作为多条公交线路汇集以及换乘的中心，同时还兼有为轨道交通接驳换乘服务的功能，能有效扩大轨道交通的服务范围，提升公交换乘便利性，实现中关村西区、金融街、丽泽商务区、丰台科技园等区域地面公共交通的各项连接。 昨天下午，由中铁投资集团建设的国道109高速公路取得重大进展，工程控制节点下尾电隧道累计掘进已经完成3680米，成为全线首个突破半程大关的长大隧道。 据了解，国道109新线高速是门头沟区首条高速，是目前北京市里程最长、工程规模最大、投资额最高的单体山区高速公路项目，全程65.4公里，计划2023年底建成通车。建成后，极大地缓解了京西地区交通压力，对提升地区经济增长活力、促进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记者昨天从北京交管部门了解到，为进一步提升公安交通管理综合应用平台软件质量，更好地服务交通管理日常业务和放管服改革等措施实施，按照公安部交管局部署安排，本周五中午12点到12月20号早上6点，北京市公安交管业务系统将进行升级。在此期间，北京市各公安交管业务窗口及网上自助服务渠道将暂停办理各项公安交管业务，请广大交通参与者提前安排好业务办理时间。 北京交警提示，请广大交通参与者提前做好安排，及时调整处理时间，及时关注北京交警官方新媒体平台的相关信息，驾驶证、机动车临时号牌等证件有效期临近的人员，请提前进行换证，检验周期即将到期的机动车，请提前进行检验，以免影响正常出行。 北京地铁三号线工程建设再迎来新进展。昨天，三号线朝阳公园站到石佛营站区间工程左线盾构始发，车水马龙的朝阳公园南路地下30米、重达480吨的盾体大块头正缓缓向东掘进，预计春节前将到达石佛营站。 项目执行经理蔡志勇表示，这次采用的盾构长距离侧向平移分体始发技术在北京市乃至全国尚属首次。在目前北京城市交通压力大、施工场地占地面积紧凑以及周边环境复杂的情况下，这项创新技术不占用市政道路、不影响社会交通，不仅解决了在城市人口密集、周围建筑以及社会交通繁忙的地区修建地铁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也实现了盾构施工技术的一个新突破。 记者从公安交管部门了解到，为进一步便利天津市货车通行，2022年起将进一步启用通过交管12123手机 APP 及互联网平台渠道申领各类货车进入天津市中心城区内的通行码。为做好前期准备工作，方便广大载货汽车所有人在功能启用后能够及时申领通行码，公安交管部门发布相关申领注意事项。 目前，天津市公安交管部门已在交管12123 APP 上线了中重型货车进入外环线以及以内夜间临时通行码试行、外环线上日间通行码试行等五类货车电子通行码。截至目前，部分货车驾驶人已经成功申领了电子通行码。 公安交管部门提示，目前天津交管服务直通车微信小程序已经开设专栏，向市民公示交管12123手机 APP 申领城市货车通行码相关政策说明、操作指南和材料模板等内容。请广大载货汽车所有人进入天津交管服务直通车，点击业务指南秩序管理了解相关政策。 再来关注河北，按照公安部统一部署，自今年12月10号起，在前期试点和分批推广应用基础上，驾驶证电子化公安交管便利措施在全国全面推行。消息一经发出，就引起了网友广泛关注，同时也有很多人关心河北什么时候开始。除了先前已经试点推广的部分城市，邯郸、秦皇岛、张家口等市已于12月10号起推行，接下来12月16号开始，沧州、衡水也将开始施行。 昨天上午，随着 NA11 市政道路收尾段的下面层沥青铺设完成，由中铁16局承建的雄安新区启动区首条主干道路全线贯通。请听河北台记者孙兰、冠华、傅建岭的报道。 NA11 道路是雄安新区启动区两横四纵的重要组成部分，北起 1A1 路，南至 1B4 路，总长度是2980米，道路宽度是44米，双向六车道，道路设计时速是每小时60千米。中铁16局雄安项目部总工程师马志雷介绍，这条道路排水设计要求非常高。 排水这个设计理念是根据五年的这个重现期去设计的，这个排水能力就是这个所谓的重现期，就是咱们在五年之内最大降雨量，根据这个最大降雨量测算这个排水能力，避免了道路形成这个积水内涝。 为了避免未来反复的开挖道路，在建设 NA11 道路过程当中，充分考虑地下空间和所有管线的开发，道路通车的同时，地下管廊建设也同步完成。这在马志雷看来，工程难度虽然大，但却解决了以往道路挖了补、补了挖的难题。 因为咱们施作的顺序就是从地下逐渐的提到地上，咱们地下这个管廊啊，设计是一个支线管廊，支线管廊是三层单层结构，这三层里头都有水信层、预定能源层和电力层，这里头铺设了一些配水啊、补水管，然后一些电力管线，还有一些之后的一些预留的一些能源的管线，咱们现在都把这些管线集中到了咱们的一个管廊里边了，从而减少了这个地面的开挖率，保持了原有这个地面的原状。 据了解，除了 NA11 主干道，中铁16局还承揽了启动区 NA9 主干道的建设，预计不久也将通车。 北京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昨天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2022年度北京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工作。自明年1月1号起，北京全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的报道。 截至目前，五环路外各区都已经发布了禁止燃放烟花爆竹通告。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总队危险物品管理支队民警宋阳介绍， 除了门头沟区和房山区是从2022年1月1日起实施全面禁放外，其他各区到今年底全面实行了禁放。也就是说，从2022年1月1日起，除了北京环球永城度假区焰火燃放表演项目经公安机关许可后可以进行燃放，其他地区全面禁放。2022年春节期间，本市将不再设立烟花爆竹零售网点。 市公安局已在全市范围内启动了打击查缴非法烟花爆竹专项行动，以清查收缴、重点整治、卡口查控、破案打击为重点，对点上私售、面上私存、道路私运、个人私买的违法行为持续不断地进行打击。治安管理总队危险物品管理支队支队长关四喜说， 案件已经达到39起，收缴烟花呢4300余箱，42人受到了刑事行政处罚。今年从进京渠道已经查过几起案件，其中有一起在12月初房山进京检查站查获厢式货车在外边用其他的遮挡物，但是里边装满了非法烟花， 508箱。 市烟花办也将积极会同各部门、各区政府，全力推进全市烟花爆竹禁放管控工作。治安管理总队危险物品管理支队民警宋阳说：“ 从强化宣传发动、周密组织部署、加强隐患排查等方面落实禁放工作，确保2022年禁放工作的顺利实施。” 进入冬季，天然气需求量增加，天津海事部门多措并举，助力 LNG 船舶优先进港，保障冬季天然气供应。来听天津广播电视台的报道。 国家管网天津 LNG 接收站是京津冀地区主要的冬季调峰保供站，承担着给京津冀以及华北地区供给天然气的任务。向伟亮是这里的港务工程师， LNG 船舶进出港都得他来调度。 这是我们12月份的船期计划安排，基本上2到3天就有一艘船舶进港。 最多的时候，我们每天大概输3万吨的 LNG。 入冬以来，恶劣天气比较多，为保障船舶进港，东江海事局安排专人通过水上动态监管平台对 LNG 船舶进港航道进行远程监控，同时抽调骨干组建 LNG 船舶保供小组，随船监护。 这条船呢，本来是昨天的船期，但是昨天阵风达到了8级，延后了，今天必须要到港，因为明天呢还有船要进港。 高进红，保供小组组长。为了给 LNG 船舶做好服务保障，东江海事局派驻海事巡逻船进驻码头一线，24小时应急待命。这艘雅典娜号之前因为海上大风没能进港，今天一早风力减弱，符合进港条件。高进红他们第一时间联系引航员，会同交管调度拖轮公司安排船舶进港，确保船舶优先进港，保证供应的同时，海事部门也加强了对船舶的安全监管。 天津将康复训练加入居家养老服务中，让患病老人不出家门就能得到照护。来听天津广播电视台的报道。 孙大龙住在津南区八里台镇，突发心脑血管疾病之后身体行动不便，像他这样的情况需要接受康复训练，整个疗程至少半年。可是他在家里坐上10分钟都难坚持，更别提坐车去医院了。 根本就去不了，这个人呢，就是你就是除非是那种躺着的120我们才能出去，确实是着急呀，非常非常的难呢。 济南区民政部门对老年人进行走访问需，发现像孙大龙这样的情况全区有70多人。民政部门合计着依托社区老年日间照料中心来提供入户康复训练的服务，引导他们用每年发放的运营补贴购买康复仪器。在对接中，品湖苑社区老年日间照料中心有意愿成为了试点，企业购买了康复仪器，加上有现成的康复师，很快就开展了服务。 但是就有一个问题来了，有时候呢一上午就能预约4、5个这种人员，忙不过来。 企业的试点效果挺好，区民政局以品湖苑社区老年日间照料中心为模板，将试点推广到44个日间照料中心，经过培训已经有近30名护理人员可以上手了。在这个基础上，区民政局还招募了养老机构的康复师做兼职，一块儿上门给老人做康复训练。 15分钟的服务圈，基本的就是距离啊都很近，有需求的不到60周岁的也可以加入进来，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 来关注北京各区的两会。2022年北京朝阳区两会昨天举行首场新闻发布会，对冬奥测试活动和测试赛的保障工作进行了总结，并公布了后续保障工作的计划安排。火炬接力、交通保障等部分工作目前已经在推进当中。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的报道。 在今年的冬奥测试活动和测试赛中，国家速滑馆、国家游泳中心和国家体育馆3个场馆都做到了测试环节的应测尽测，从中梳理出的5大类89个问题也得到了逐一研究解决。奥林匹克公园管委会一级调研员杨平告诉记者，接下来朝阳区将逐一落实各项赛事保障。 在园区内呢，有3个竞赛场馆、8个非竞赛场馆、4个交通场站，我们为各个场馆的团队做好外围的服务保障工作，成立了60余个工作的专班，提供针对性的服务，包括住宿、交通、防疫、餐饮以及我们的一些市政环境的设施的改造提升。 随着测试赛的结束，朝阳区保障工作已经全面进入赛事保障阶段。朝阳区体育局副局长冯长林告诉记者，交通保障是其中重点。测试赛期间，朝阳区通过 TOCC 智慧平台完成机场、酒店、场馆各线路的调度，实现了12支参赛队伍的无障碍出行，赛时也将保持这一标准。 那么下一阶段呢，我们主要有火炬接力、赛时交通服务保障、反兴奋剂来华考察和技术演练等几项工作任务，还要近10000人，安保人员、保洁人员、设备的这个运维人员需要提供交通服务保障工作。 杨平说，包括住宿、交通、防疫在内的各项工作体系目前正在进一步完善当中， 采取这种叫做只争朝夕的工作的劲头，抓好最后这个阶段的一些，比方说是临建设施一些收尾的工作，方案的一些优化完善的工作，演练的工作，不同的这种指挥部门之间的相互的一些衔接的工作。 记者昨天从北京平谷区两会上了解到，明年平谷区将打造以农业高科技、物流大流量、休闲新时尚为核心的高大上平谷。来听北京新广播记者史玉的报道。 平谷区是全国知名的大桃之乡，拥有总面积22万亩、世界最大的桃园。不过大桃产业发展也面临着土地碎片化、劳动力老龄化、经营分散化等问题。平谷区副区长李子腾介绍，明年未来果园、智慧果园将更多落地平谷， 计划在全区建设40个具有机械化、数字化、智慧化、企业化管理水平的未来果园和10个高质智慧果园，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5G 等现代高技术大桃生产、分拣和销售环节的集成应用，在蔬菜产业方面打造蔬菜产业科技创新中心，进一步提高平谷区蔬菜产业智能化水平。畜禽产业方面，推动实现智慧养殖，借鉴玉口禽业智慧蛋鸡平台的成功经验，提高数据化指导实际生产的能力，完善我们平谷5个猪场的运营监管体系，实现生猪养殖、生物安全、生态环境实时在线监控，提升监管能力。 地处京津冀三省市交汇节点的平谷，在物流运输上也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具备公铁水航多式联运的条件。平谷区委常委副区长唐朝辉说， 在完成改造我们既有铁路场站线，大幅提升我们铁路运营的基础上，明年要加快与京能集团的合作，推进南北厂站、商品站、货物交接作业站和综合厂区的规划建设。 北京大兴区昨天举行了线上两会通气会，首次采用网络视频方式隔空问答。记者从会上了解到，2022年大兴区将打造生命健康、零空产业、先进制造3个千亿级产业集群。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韩萌的报道。 今年以来，大兴生物医药基地业绩呈现爆发式增长势头。今年1月到10月，基地66家规模以上企业完成工业产值1466.5亿元，同比增长710%。大兴生物医药基地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武浩介绍， 今年我们先后落地了75个项目，入市投促重大项目有60个。2022年呢，我们会积极的推进首医大、科兴中维、南扩区的厂区的项目开工，进一步的拓展产业空间。下一步呢，还将与清华大学工研院和人工智能研究院首医大首都医学创新中心深入合作。 此外，备受关注的大兴国际机场综保区1期预计将于本月底封关运营，临空区国际消费枢纽预计2023年开工，选址于临空区的东片区，规划面积50到60万平方米。大兴机场临空区管委会副主任罗波明介绍， 不但是要免税、购物，还有体验，不管男女老少，进去2天时间都玩不完。我们想争取在明年年底把开工前设计工作、招商工作以及投资主体定下来，2023年的上半年开工建设，力争在3年内建成。 在先进制造业方面，大兴区将着力在安定镇打造航天产业基地，同时明年将再建3座加氢站，重点布局机场、物流等优势特色场景，大力推动燃料电池汽车在省际通勤专线、城际物流配送等多领域应用。大兴区经信局党组书记、局长高振华介绍了氢能示范区的建设计划。 今年呢，大兴一共推广的车辆是185辆车，五年，也到2025年呢，大兴呢，发展目标呢，优质的企业200家。那么未来到2025年，我们要大兴呢至少建成10个加氢站。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京津冀。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专注首都经济圈，了解发展新动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零点六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 接下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消息。我国老年人长寿不健康问题凸显，近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强调把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对完善老年人经济健康支撑体系作出明确部署。意见还提出加强综合性医院老年医学科建设，2025年二级及以上综合性医院设立老年医学科的比例达到 60% 以上。 国家卫生健康委老龄健康司司长王海东说，综合性医院的老年医学科就是针对老年人的患病特点，为老年人开展诊治服务而设计的。2020年年底，我国二级及以上综合性医院设立老年医学科的比例达到 28%， 综合性医院的老年医学科建设仍然存在短板和弱项。 昨天，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发布了新能源汽车商业保险专属条款，条款结合新能源汽车充电使用的特点，开发自用充电桩损失保险、自用充电桩责任保险，既涵盖本车损失，又包含了充电桩等辅助设备自身损失以及设备本身可能引起的财产损失及人身伤害，集中解决新技术应用中辅助设施产生的风险。这是车险首次承保车外固定辅助设备，是车险领域内的一次创新和探索。 据苏州市场监管微信公众号消息，有媒体曝光某市两家星巴克门店存在使用过期食材、随意更改保质期等问题事件发生后，苏州市市场监管局对全市226家星巴克门店开展全覆盖突击检查，重点检查人员健康、加工操作、原料控制、食品标签、食品贮存、原料销毁记录等方面。经现场检查并查看店内监控视频，未发现过期原料和更改保质期的行为。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消息，先来关注疫情。世卫组织网站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欧洲中部时间14号的17:02，全球确诊病例较前一天增加了395,564例，达到2,703,1622例，死亡病例增加了5,312例，达到了531,502例。 新冠变异病毒奥密克戎毒株近期在全球多地快速传播，在欧洲多国新增新冠确诊病例当中所占比例增加。英国卫生部门预计，奥密克戎毒株将在48小时内成为首都伦敦主要流行毒株。丹麦政府也预计这一毒株在本周内首都哥本哈根成为主流。 英国首相约翰逊13号证实，英国日前至少有一例因感染奥密克戎毒株死亡的病例，不清楚这一死亡病例是否已经接种新冠疫苗或者患有基础疾病。英国卫生大臣贾维德13号说，感染奥密克戎毒株的病例目前占伦敦新增病例的 44%， 将在48小时内成为首都主流毒株。 丹麦卫生部门13号说，预计奥密克戎毒株本周会成为哥本哈根的主流毒株。截至当天，丹麦感染这一毒株的确诊病例累计3473例。为应对奥密克戎毒株蔓延，丹麦政府决定为40岁及以上人群接种新冠疫苗加强针。 丹麦政府上周加强防疫限制措施，关闭中小学和各类院校，鼓励居家办公。 世卫卫生组织12号说，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在全球范围传播的风险非常高，有证据显示这一毒株会使新冠疫苗有效性下降，但现有临床数据不足以确定其致病程度。截至本月的9号，奥密克戎毒株已在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现身。 世卫组织在12号发布的一份简报中写道，考虑到多重因素，新变种奥密克戎毒株在全球传播风险仍然非常高。这一说法与世卫组织11月29号对这一毒株做出的首次评估结论一致。初步证据显示，奥密克戎毒株会使新冠疫苗有效性下降，并且传播力更强。 泰国新冠疫情近期稳定，政府宣布将放松新年期间的防疫限制，允许举办庆祝活动。泰国总理巴育13号主持召开新冠疫情管理中心会议。巴育会后告诉媒体记者，与会专家同意在遵守防疫措施的前提下恢复元旦的庆祝活动。 泰国新冠疫情管理中心发言人威沙努玉婷说，根据泰国旅游局规划，大型庆祝活动将主要在清迈、喝乐、罗永、大城和普吉这5个府举行。泰国定于12月27号开启元旦倒计时活动。巴育强调，参加活动的泰国民众应该提前接种新冠疫苗。 匈牙利议会14号表决通过提案，将与新冠疫情有关的全国紧急状态延长至2022年6月1号。根据提案的相关说明，匈牙利政府的主要目标是保护民众生命健康，减少新冠疫情对经济和就业的影响。延长全国紧急状态并不意味着实施更多限制措施，视疫情发展，政府也可能提前结束全国紧急状态。 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主任穆蒂14号在刚果布首都布拉柴维尔召开的线上记者会上说，非洲正在经历第四轮新冠疫情，部分原因是受到奥密克戎变异毒株影响。穆蒂表示，在截至12月12号的一周，非洲新增确诊病例较上一周增加了 83%， 是2020年5月以来最大增幅。 再来关注阿富汗方面消息。就美军8月29号在阿富汗的一起无人机空袭炸死一家10口事件，美国国防部12月13号说，美方审查结果认定没有人需要被追责。这一结果宣布后，遇害阿富汗平民家属艾哈迈迪怒斥美国政府。遇害者家属曾通过媒体发声，要求美国官员当面道歉。然而，艾哈迈迪表示，美国政府从没有联系过他或者其他家属，他们只是从媒体得知了美方的相关说法。 日本冲绳县部分民众14号举行集会，抗议驻日美军基地搬迁计划。愤怒的抗议者驾驶橡皮艇闯入施工现场海域，与海上保安厅人员发生短暂冲突。然而，面对当地民众的抗议，施工并未停止。 围绕驻日美军普天间基地搬迁一事，冲绳县民众已与日本中央政府抗争多年。2018年12月14号，日本中央政府不顾冲绳民众的反对，强行在滨野谷海域启动基地搬迁所需要的填海造地工程。 日本新首相岸田文雄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与前几任首相一致。他6号谈及驻日美军基地搬迁一事时说，若要确保日美同盟不受损，普天间基地在冲绳县内搬迁是唯一办法。 日本海洋研究开发机构的研究人员最新研究发现，2011年福岛核事故泄漏的放射性物质已经扩散进入了北冰洋。日本共同社14号报道，日本海洋研究开发机构主任研究员熊本雄一郎日前发布的研究说，2011年福岛核事故泄漏的放射性物质铯-134在事故发生约8年后扩散到了北冰洋。 这是首次在北冰洋检出福岛核事故放射性物质，虽然检测到的水平只是微量，但他推测放射性物质正向北冰洋中心区域扩散。熊本雄一郎还推测，放射性物质铯-137同样扩散到了北冰洋。 追逐冰雪冬奥梦想，关注赛事最新动态，冬奥和体育资讯。 接下来关注冬奥及体育资讯。昨天，百城千校化冬奥滑冰雪化健康实践体验活动在北京中华世纪坛开启。活动以数字化、场景化形式，引导更多的青少年走进冬奥，认识并参与冰雪运动。请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徐真的报道。 在实践活动现场的 VR 冰雪体验区，工作人员正在演示 VR 滑冰模拟器的用法。穿着冰鞋站在机器的滑道上左右滑行，能够真实的体验速度滑冰的感觉。通过身体力量和冰面运动生物力学之间的精准匹配，能够体验到真实冰面滑冰时相同的重力效果。河北盛世博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延璞介绍， 我们这个呢是用的这个最新的这个虚拟现实技术做的这个冰雪模拟器，用虚拟现实技术生产这个这个滑雪和冰雪的一个模拟功能，你只要有电有网络的地方就可以体验，就是特别适合于推广这个冰雪运动。 活动现场除了设有 VR 冰雪、台式冰壶、奥运拼图等冰雪活动体验区，还设置了冬奥徽章墙、中国冰雪体育文化收藏展等展览展示区。百城行动办公室主任李翔介绍了他的藏品， 主要是新中国初期的冰雪的藏品，比方说50年代中国冰雪比赛运动会的奖牌，还有冰刀，从多个方面能反映出新中国初期冰雪文化、冰雪运动发展的一些历程。 这一次的实践体验是华冬奥滑冰雪化健康活动的一次集中展示，从12月14号到12月30号，在中华世纪坛艺术馆持续向青少年开放。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倪慧中表示， 北京冬奥会开幕在即，我们将很快见证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宏伟目标的实现，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这一伟大号召在中华大地的实践，将是北京冬奥会最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 昨天，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延庆制服和注册分中心正式运行，并进行第一批身份注册卡和制服发放。延庆制服和注册分中心是负责延庆赛区工作人员、志愿者、技术官员制服发放以及注册证件制发、激活问题处理等非工作非竞赛场馆，是延庆赛区第一个正式运行的冬奥场馆。 国家雪车雪橇中心场馆主任林进文表示，证件注册和制服领取的各个环节衔接非常顺畅，制服轻便保暖，而且穿上制服的时候感觉北京冬奥会的脚步也越来越近了。场馆运行团队也将继续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到后续的工作中，扎实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 据了解，在整个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举行期间，延庆制服和注册分中心预计将为延庆赛区2个竞赛场馆、4个非竞赛场馆发放身份注册卡约20000张，领取制服人数4000多人，发放各类制服装备约7.12万件。 当地时间13号，巴黎奥组委正式公布了2024年奥运会的开幕式创意方案。正如此前组委会透露的那样，本届奥运会的开幕式将突破体育场的限制，在长达6公里的塞纳河河道以及沿河区域内举行。这也将是历史上首次夏奥会的开幕式将从体育场搬到开放式的城市区域举办。 组委会预计将至少有60万人能够在现场观看这场盛大的开幕式。按照计划，靠近河边最近的区域将划为售票区，稍远一些的外围区域将免费向观众开放。沿河两岸还将树立超过80块巨型屏幕，供现场观众能实时欣赏到开幕式最精彩的部分。 北京时间昨天，羽毛球世锦赛在维尔瓦展开了第3天的比赛争夺。在两场焦点的男单比赛中，中国选手陆光祖成功晋级，而小将李诗峰则无缘下轮比赛。女双争夺中，陈清晨、贾一凡顺利过关。请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李维的报道。 羽毛球世锦赛男单比赛从第一轮开始就是硬仗，继前一天奥运冠军安赛龙出局之后，昨天4号种子周天成同样输掉了比赛。战胜他的正是中国队的陆光祖。这场比赛，陆光祖在14-21先输一局的情况下，逐渐找到了状态，2-21-15逆转了对手，晋级了下一轮。而在之前结束的一场男单比赛中，国羽的希望之星李诗峰挑战12号种子前世界第一斯里坎特时，遭遇对手2-1逆转，无缘第三轮。赛后，李诗峰表示：“ 今天对手发挥的比较顽强吧，我觉得比我想象中的要发挥的好吧。至于自己做的不好的，还是一个心态的问题吧，我觉得就是在自己在被对手连续追分的情况下，还是心里出现了一些波动吧，就是面对困难的准备做的不够好。” 女单方面，首轮轮空的中国选手何冰娇经过了32分钟的比赛之后，轻松击败了法国选手，晋级了16强。男双比赛中，中国组合刘成黄凯翔尽管一度把比赛拖入了决胜局，但失误过多让日本组合宝木卓朗和小林优吾最终拿下了比赛，中国选手也无缘晋级16强。女双比赛中，中国的奥运亚军组合陈清晨贾一凡没有遇到太多挑战，轻取了一对秘鲁选手，赢得了开门红。由于之前两届世锦赛都无缘领奖台，所以这回凡陈组合期待着至少可以拿下一枚奖牌。 我希望我们可以突破一下自己，因为前两届都没有拿到奖牌，还是希望这一届可以拿到一枚奖牌。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今天2022年公园游览年票将在市属11家公园及双秀公园的24处年票发售点发售，年票发售时间将持续到明年1月15号。本次发行的2022年公园游览年票分为两种，一种是适用于颐和园、天坛公园等17家公园的100元公园游览年票，另一种是适用于包含着17家公园以及京津冀名胜文化休闲旅游年卡所涵盖景区的200元联合年卡。 售票时间为明天开始到明年1月15号，每天早8:30到下午的4:30，周末节假日不休息。年票发售现场提供现金、电子支付、银行卡等多种支付手段，市民游客可根据需要自主选择。 此外，年票发售设玉渊潭公园、景山公园、中山公园、陶然亭公园4处常年发售处。特别需要提示您的是，水立方预计2022年7月正式对外开放，具体开放时间以水立方发布的公告为准。 今天起，天安门广场将实施预约参观措施，散客和旅游团需要提前预约方可进入广场区域，参观免费，不需要购票。游客进入天安门广场仍然需要安检。 据了解，目前设有多种预约渠道，包括天安门广场预约参观微信小程序、北京通 APP、 北京日报 APP、 北京时间 APP、 京城之约微信小程序和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门户网站等预约渠道。 个人预约一个预约单最多可以预约7个人，旅游团预约可由旅行社完成预约，个人无需预约。老人、中小学生、残疾人等不便使用智能终端的人员可由亲友代为预约，也可由工作人员协助预约。据了解，现阶段将不限定预约的总量。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北京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决定在原有6岁以下或者身高1.2米以下儿童以及中小学生集体预约参观免费的基础上，从本月20号开始对未成年人免费开放。免费开放范围包括周口店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周口店遗址博物馆。 昨天，记者从丰台区两会上了解到，2022年北京市丰台区将完成南岳森林湿地公园建设1700亩，优化提升南中轴沿线的环境品质。南岳森林湿地公园是首都一道绿格公园环的重要组成部分，先行启动区建设共5000亩，计划到14-15期末完成总规划面积的92%。今年启动并建设完工的是先行启动区中的 B 地块，也就是怀园一期和南苑公园改造提升项目，面积达到了508亩。 2022年，丰台区将在先行启动区范围内通九路南侧建设完成森林湿地片区和城市森林片区共1700亩。同时，公园将为南城居民提供运动休闲、文化科普等功能丰富、活动多样的绿地空间。 首都市民系列文化活动第八届歌唱北京昨天在石景山文化中心举行闭幕式和颁奖音乐会。歌唱北京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旅局主办，北京市文化馆承办，采用线下线上相结合的方式举行。 作为第15届永定河文化节当中的主题活动之一，喊你来串门小院艺术节近日在门头沟特色民宿举行。在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的政策下，小院艺术节缩小活动规模，同时加大线上的宣传力度，将小院音乐会、山间茶会、手工艺传西方等带进小院，带领游客体验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 昨天，吉庆年年壬寅虎年生肖作品展开幕，即《长安雅集之生肖篇》活动在北京市海外文化交流中心举办。此次展览展出了在全球吉庆生肖设计大赛中的获奖作品，策展人岳杰琼现场深入解读获奖作品与特邀艺术品，带领观众感受中国十二生肖的传统文化。 其中，生肖虎年欢乐春节和虎头帽相关设计分会主题平面设计与多媒体及交互设计单元、主题产品设计单元一等奖。本次展览面向公众免费开放，观众可通过北京海外文化交流公众号预约参观，展期持续到12月19号。 长城内外，北国风光如画， 双奥之城，舞动冰雪节拍。 2022年冬奥气象服务保障筹备工作现已全面就绪，以冬奥赛场为核心，气象部门共布设各种立体探测设施441套，其中42个赛道气象站精确度可达分钟级、百米级，创下冬奥史上之最。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今天就带您走进冬奥气象保障的前方预报和后方运维团队，来听报道。 市气象台副台长、首席预报员于波正在参加每天例行的天气会商。冬奥进入倒计时，像这样的会商每天一早一晚要进行两次，有时频次还会加密。 对赛道以及场馆的定时定点的预报呢，提供1到3天的逐小时和逐3小时的预报，以及4到10天的天气展望。 不同于传统夏季奥运项目，冬奥雪上项目的赛程安排、运动员成绩、赛场救援等环节都和气象条件密切相关，而且预报决策往往就在几十秒内。一旁的北京市气候中心副主任王继指着演示画面解释： 这个风向基本上是顺风，这运动员在起跳，然后起跳的时候风向就发生变化，它起跳到高点的时候这个风已经横过来了，看到没，本身按照顺风的话它应该落到到慢坡上，然后结果呢由于风的变化它就顺势落到了这个位置，大概几十厘米的距离，让运动员就发生了伤害，是这样。 就是全都是这些程序的东西、代码等等等等，比较枯燥一些。 陈明轩是北京城市气象研究院副院长，为预报及时精准，尽量减少对运动员的伤害，他和团队为冬奥会量身打造了瑞图数值预报系统，这让42个赛道气象站的预报精准度可以达到分钟级、百米级，也就是说预报时间上能精准到每分钟，预报区域可以精细到百米内，这在冬奥历史上尚属首次。 运动员画一个这个京津冀的这样一个地形，执行我刚才那个程序，然后呢他就会画这样的图，就类似的这样一些结构出来。 那么怎样把复杂的气象数据和前方预报有效连接呢？答案就藏在北京气象数据集成中心里。作为冬奥气象保障服务工程的核心，这里承载着整套系统运算和处理工作，也是整个冬奥气象数据产品的唯一出口。北京市气象信息中心主任林润生指着一排大型处理器介绍： 我们现在的高层计算机系统是温水的一个高层计算机集群，之前我们都是小时的数据，现在数据都是分钟级，它每分钟都会产生数据，这个数量很大的时候，那么就需要很大规模的处理能力。 通过运算，气象数据成为了一张张云图、动态图、演示图，传送到冬奥预报团队的后方工作台。在这里，十几台电脑被分成4组，信息经过梳理后就传送给了前方预报员。 是分了几个岗位，包括首席预报岗、竞速预报岗、竞技预报岗以及雪车雪橇预报岗。预报员呢是需要及时的获取实况资料，为赛道提供正确的预报。 依托硬核技术，以冬奥赛场为核心，气象部门目前共布设了各种立体气象探测设施441套，形成了覆盖各种赛场环境的3维秒级多要素冬奥气象监测网。100多公里外的张家口云顶滑雪中心，气象装备保障团队负责人王旭海介绍： 我们融入了包括红外超声技术，还有无线传输技术，这些可以保障我们更精确地监测到气象要素的变化。我们希望能够更好地为明年冬奥会提供气象服务保障。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编辑舒润、倪月，感谢各位的收听。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6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5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8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0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8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0摄氏度。 以上就是今天早安京津冀的全部内容，我是王哥， 我是舒润。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和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 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是国资委邀您收听国企故事会。 在北京奥林匹克公园有这样一座建筑，它别致梦幻，晶莹剔透，熠熠生辉。它与鸟巢、水立方交相辉映，它有个很好听很形象的名字，冰丝带。它就是北京2022年冬奥会新建标志性冰上项目竞赛场馆国家速滑馆。作为国家速滑馆项目的政府出资人代表，国资公司始终坚持党建引领，组织协调设计，监理和参建各方攻坚克难，高质量完成了冰丝带的建设工作。国家速滑馆项目采用全数字仿真、工厂化预制、现场组装、平行施工等多种建设方式，用创新领先的智慧建造，仅用108天就完成了约97000平米地下结构施工，实现精耕细作。通过自主技术创新，克服预制看台板变直为曲的深化设计难度，实现了冰丝带弧形看台，仅历时8个月，主体结构就拔地而起，创造出令人惊叹的中国速度。冰丝带近12000平方米的内场区没有一根柱子，开阔通透，这得益于场馆屋面采用的单层双向正交马鞍形锁网结构，自下而上望去就像锁网编织起来的天幕。编织天幕的材料填补了国内技术的空白，冰丝带采用二氧化碳跨临界直冷制冰系统方案，和传统制冷剂相比可以提升能效20%以上，绿色环保，冰面温度均匀，有利于运动员创造最好成绩，实现最快的冰的目标。国家速滑馆也被称为智慧的馆，场馆引入一体化定位导航系统，无论是运动员还是观众进入场馆后，可以通过手机提供定位导航服务，匹配出到达目的地的最佳路径。此外，国家速滑馆采用分区制冷方式，使整个场馆实现同时运行不同使用，让观众喜和冰面的温度湿度分区，使观众可以在舒适温度中享受比赛。国家速滑馆也对赛后运营和可持续发展做好了规划，在外场规划了一湖一场一赛道，沿着人工湖打造了一条夏季可以跑步、冬季可以开展越野滑雪和冬季两项比赛的赛道，真正让国家顶级场馆入得了世界舞台，进得了百姓生活，成为人民群体体验美好生活的新地标。现在的国家速滑馆正在精心打磨，总结经验，将以最好的状态迎接北京冬奥会的到来。让我们一起期待美轮美奂的冰丝带在北京冬奥会上如鲜花般绽开。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哎呦，小苏啊，我又被罚了呀。 拿我看看，这上面不是写了吗，你这是机动车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未停车让行的交通违法行为。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是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敖翔。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当车辆进入人行横道区域之前，遇到已经进入人行横道而且没有闯红灯的行人即将通过时，车辆应当停车让行。 哦哟，那这个没有礼让斑马线要怎么处罚呢？ 这不单子都写着呢吗？交管部门将对违法行为人依法处以200元罚款，记3分。 哦哟，好的呀，好的呀。